个星座也有一首主题歌，穿过不规则街道的角落，我最喜欢的音色让我一触即破。想做作是快节奏，快乐心情有一个理由。想走走我甩甩头，关上所有手机镜头，请把我的歌用思念下载，我用彩色的歌词对你表白。古老的卡带想不到未来，我们所有的情感藏在一个方块。我爱的才是主流，我居住在自己的星球。戴耳机别唱面走，我是地铁里的天后。爱情用旋律传播，感动让爱像花火，饰演自己的角色，每一分每一秒音乐你的生活。姿态是舞曲风格，我很快乐很亲热，耳朵从来不寂寞，每一天每一夜都是无处不乐。最喜欢的音色让我一触即破。想做走是快节奏，快乐心情有一个理由。想游走我甩甩头，关上所有手机镜头，请把我的歌用思念下载，我用彩色的歌词对你表白。古老的卡带想不到未来，我们所有的情感藏在一个方块。我爱的才是主流，我居住在自己的星球。戴耳机别唱别